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起床了吗各位，又是一个周一，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来听周一的早安闹铃清醒歌，来自陈粒妙龄童。 楼下的杂货店买不到烟，谁说其实已很方便，为了可乐你跑几条街过去，我匆忙摸着为了一个店，墨水打翻染黑玩具熊尾巴，路上演奏家钢琴还在敲打，电视机那颗星星在发芽，楼下谁问你顾左右而言他，我是你房间的月亮，无聊时候找我借光芒，闭上眼发现我慌了慌，太阳升起我还是没能忘，我浪费的珍惜被收藏，你把梦想写在 说凌晨3点回到家，如果邻居楼上的钢琴声还在响的话，你应该也会很抓狂吧？ 那不光是他吧，应该这整栋楼的人都受不了吧？ 我觉得大家到了周一之后啊，就是这个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会有一种睡眠焦虑。比如说周五或者周六，我会觉得说，哎，今天晚睡一点没关系，或者说啊，别人闹的话，那我看会电视好了，反正明天不用早起。但是一到这个周一这一天，就会觉得啊，不行，我们一定要送孩子上学，我们一定要上班，我一定要睡好。 最关键的是，当你周末已经度过了那么快乐的2天之后呢，到周一的时候本身就有点焦虑感，所以呢，我觉得睡眠不好也是非常正常的。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你就需要重新去回听一下早安音乐秀，来找到一点点工作的状态，对不对啊？ 还是别回听了吧，直接等到周一不就有新鲜出炉的早安音乐秀送给各位了吗？ 也对。 但是要提醒大家，还没出门的朋友啊，今天气温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我们来关注一下。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来看一下早晨5点的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5.5度，今天呢是小满节气，受降雨的云带的影响，从昨天夜间开始呢，北京就出现了小雨的天气。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的小雨天气将会继续持续，量级为小雨，而夜间的南部地区小到中雨，阴雨绵绵，气温低迷，所以请朋友们增衣保暖，以免受到 受凉之后呢，有些感冒的这样的一些迹象，外出的话也请注意交通安全啊。 嗯，来了一阵小雨，也带低了我们的气温啊。今天的最高气温只有18度，没错，最高气温啊。上周我们是飙升到30度左右了， 对。 但是今天最高气温只有18度，最低气温是14度，整天都是有这个阴雨天气的，所以呢，相对湿度还是不错的，最小相对湿度也有70%，最大相对湿度是90%。 嗯。 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状况。那么早出门的朋友呢，相信已经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签到完毕了。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签到前10名是哪十位呢？第一名王小歪，第二名是阿乐，第三名 T 零，第四名纪大人，第五名是天使。 嗯，来看一下早晨周一的第6名到第10名的情况啊。第6名是星星 Amy， 第7名呢是熊板板，第8名费劲，第9名是雪莲，以及第10名是森林狼。来恭喜一下以上的十位朋友。 嗯，还没有关注的各位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点击关注就可以了。今天呢，要来考一考早起的朋友们哈。可能中小学对于像郭鹏，对不起啊，比较遥远的事情了吧？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家门口就有所中学，所以每天我早晨出门的时候，我就发现，哎，真的有一帮人起得比我还早。 嗯， 中学生现在已经开始就是在我们上班的1个小时左右之前就开始陆续到学校了哈。 我当时上中学的时候也觉得自己很可怜啊，每天6点半的时候就摸黑骑自行车， 大早晨自怨自艾个什么劲儿啊？ 但是要考考大家的是，你还记得自己中小学的语文课本里面让你最难忘的一篇课文吗？ 哇，这个有点意思了哈。 嗯， 你这么说起来，其实我脑海当中就开始泛起了很多的篇目，但我想这些篇目可能我一会儿得慢慢才能想起来，因为确实是比较遥远的记忆了哈。 那我们先给大家一些建议吧，来看看从这些小学生们读的诗词当中能不能拉起你一些回忆呢？ 谁在捣乱啊？谁在捣乱？谁在捣乱？ 我是党，是秋冬背手，无时不见人中，脚踢好节奏，口中念走，专心找人风，做烦恼就像鸳鸯楼，可在小河上慢慢走，却可能不觉得到，到处全是风都有。大约在今年3年左右，书还传来两首诗，谁是说过我不分点就没有承认，后悔当时300本。小书生教官高中毕业等有人开本了红人一把杜甫的剑刃草莓黄黄了几层千秋在这开水冲走过土人不会陛下马一人共享分明这一准两位三个月的生我要想把门关绝楼看上一层楼烟传来滴答的节奏鸳鸯流塞了风沙狂舞了几道天空 我们两个逃学书童感觉被抓了个正着，看到小 M 小蛋壳来到后台跟我们说，哎呀，你们今天问这个问题好尴尬呀，我是小学老师，这个问题怎么破？ 那我觉得你可以从裁判员的角度来给我们说说，分析一下这个局势啊。 好，今天授予小蛋壳裁判员早秀裁判员的身份哈， 是、啊、 不要着急下线，看看哪位朋友说错了可以及时来指正一下。 对，没错没错。 小英也跟我们说，出师表啊，赤壁赋啊，这些都很难背的好吗？ 嗯，我觉得最讨厌的是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了，最后弦的这个 逃学 书童，一开始呢就把我脑海当中的那首诗给背出来了，就是江枫渔火对愁眠，对吧？姑苏城外寒山寺、啊、 但你应该还有一些记忆比较深刻的吧，你像林瑞墓园他就说了，许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咱们不带这样的啊，你不能把这个你刚刚上学的时候的那点点残存的记忆然后也搬出来，对吧？哈， 对，当然仅仅不限于诗歌啦，就只不过是逃学书童一开始的时候给大家了一些诗歌的建议。那么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的是你最难忘的一篇中小学的语文课文。 嗯，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教育部联合打造的中小学语文示范诵读库作品发布会日前举行了，首期的100篇作品即日上线。简单跟大家说一下这是干什么的哈，就比如说像我们其实在一些比如就方言比较重的省份成长的孩子都有一种就从小有这样的经历，对对对，就是被老师用并不那么纯正的普通话教授背诵课文的经历。 站起来，来说一下，说一下，读一下这篇课文啊！ 你这是内蒙老师吗？ 不是不是，湖北老师啊！ 这个中小学语文示范诵读库呢，是集结了70多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优秀播音员和主持人，以及顶级的录音师来录制完成的。 对，那么应该来说呢，是内容方面呢，是涵盖了教育部审定的全部的中小学的语文课文，所以这样呢，将有助于改变各地语文教师用南腔北调来教授语文课文的这样的一个局面，让很多孩子都有机会标准听到一种标准的中国的声音啊。 嗯，这个诵读库首期100篇作品即日起已经上线了，大家可以通过央广网、央视网、国际在线和教育部的官方网站这些新媒体平台来点击收听这些作品。 嗯， 哇，以后感觉有一大波普通话非常标准的孩子要成长起来了。 嗯，没关系，反正我们的普通话还是挺标准的，应该来说在他面前不是很吃亏。但是我觉得你倒是刚才给大家一个小方法，那就是今天我们可以好好的听一下。 好了，待会儿见。 懂品味，懂杰作，我实现的是梦想，更是理想。 有智慧，有实力，我能驾驭更精彩的未来。 爱自由，爱驰骋，我将梦想化成前行的力量。 5月22日，关注2018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年度颁奖盛典，与梦想派同行，开启巅峰人生。 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官方微信订阅号。 新氧 APP 美容微整形真实口碑平台，看3000万真人整形经验分享。美容微整形当然选新氧，新鲜的新，氧气的氧，上新氧全民断货王玻尿酸799元，剁手开抢。 You're ready?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You said I wanna get to know ya.Why you gotta get my hopes up? You said that you were staying over, but then I woke up to the cold air. How could you make me believe that there was something in between you and me? Yeah, I look around and I don't see you. Where were you in the morning?Talking about breakfast, you made it seem like we connected. I guess I just didn't expect this. How could you make me believe that there was something in between you and me? I look around and I don't see you. Where were you when?Walk away. cannot be deceiving, and I keep wondering why. Where were you when I'm For you in the morning， 这是 Shawn Mendes 的一首新歌。我们简单的从字面的意思翻译一下，还可以跟大家做个互动。早上你在哪儿？今早你去哪儿了？ 这主持人的功力啊，你知道，就是看到任何一个词，就立刻就反映到了现在需要来做的工作啊，这我觉得很专业啊。 大家现在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哈，然后在行驶的路程当中呢，也没有忘记跟我们互动。最难忘的一篇中小学的语文课文，哇，我们征集来了一位三年级的可爱的小女生，她叫想想， 哎，很漂亮啊。 是这个头像啊，是在一堆可爱的玩偶面前。她说：“你们好，我上三年级了。我们上周五学习的是我家跨上了信息高速路。” 哇，是这么一篇课文吗？ 你就感觉到代沟了吧？你知道？ 这个绝对是代沟了啊！原来从来没有学过。而且我记得我印象当中当时学的是这个我们一定要成为计算机这一代的四有新人 啊，你这差距就在这里。刚除了小蛋壳是我已经聘请的今天的评委哈，还有这个苹果橘子柿子也已经来了。他说请于纠正你一下哈，这是趋向向天歌曲，是医生的，跟大家道歉一下， 没错啊。 刚刚点名率翻牌率比较高的哈，还有这个木兰辞，太子说最难忘的一定是木兰辞，当时语文老师特别严厉，给一晚上的时间要求全背下来，第二天默写，如果谁写错了要抄五遍，简直就是噩梦。 我跟你说，木兰辞第一句就是有够比得上这个英文单词的第一个 abandon， 第一句是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后面有都不知道了啊。但 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哎，接着我就不背了。 第三句你都会啊？ 女亦无所思，我还可以接着往下背。神秘的梧桐也提到了这个木兰辞啊，就到现在还会背。其实你会发现，当时课本上很多东西，刚刚有个朋友说拿到课文之后第一件事情就赶快翻到后面，就大爽子，他说就怕看到课文后面要求全文背诵四个字，哎呦感觉毛骨悚然啊，知道自己又有的干了。 我跟你就不一样，我从来不会干这种让自己有点不爽的事儿啊。第一天拿到语文课本干嘛要自己这么遭罪啊，是不是哈？ 得先要标记一下，知道自己该要背哪些篇目。但其实还真的挺感谢老师的，就包括像刚刚木兰辞这样的篇目，因为当时背的比较熟悉，所以隔了很长的时间你还是能记住。 相对来说我觉得可能要求你全文背诵的一些篇目呢还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经典啊，对不 对 啊？ 对，果儿 VC 也跟我们说了，像春啊背影啊也都是今天大家提的比较多的， 是 凡是要背的印象都还挺深刻的。刚跟大家介绍了这个中小学语文示范诵读库已经上线了，那么五月下旬呢还将有一道文化教育公开课同一堂课将登陆浙江卫视。 濮存昕、徐帆以及刘震云、杨佑宁和王洛勇五位明星老师呢将化身为跨界老师，深入到小学的课堂当中去教授一下语文课，而蒋雯丽、张国立、于丹、孟非、张大春以及王佩瑜等等也会陆续的出现在这一档节目当中。感觉国学的味道非常浓郁啊。 如果你现在正开车送孩子去上学的这个路上哈，有没有觉得说有在跟孩子上同一堂课的感觉呢？接下来送上 TFBOYS 这首开学第一课，别忘了告诉我们你最难忘的一篇中小学语文课文是什么。 问候你好，升起那阳光哼着 山高，勇敢走。 学第一课，各位已经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上周一的早课了啊！谢天谢地，真的是戳中了我的笑点。他说最难忘的是古诗两首，感觉每个学期都有。 是，反正就是每周每学期都会有那么两首古诗，两首吗？我记得不止吧？ 不是，就这篇课文的名字就叫《古诗两首》， 两首 然后下面就有两首古诗，单独的名字还要再记一下啊。 张超的这个答案呢，我觉得几乎是很多人觉得是千古一篇的感觉，就是《滕王阁序》嘛，对不对啊？是当中真的是有很多超多的典故，包括你现在用的很多成语都是从这篇课文当中来的啊。 是，而且张超特别有诚意的给我们打了很多出来，说你知道我打这些字有多累吗？但你知道我们俩现在念这个也是很累的。 对，关键是我觉得张超确实还能够背得这么清楚，你知道当中的这种词文是非常非常优美，大家可以去好好看一下《滕王阁序》，真的这篇如果全篇背诵的话，我觉得对你自己的古文提升还是有一定帮助的啊。包括呢，在朋友圈当中还可以稍微露个脸啥的，是半夜睡不着觉干嘛呢？ 背 《滕 王 阁 序》 哎。 当然同样经典的还有《出师表》，很多朋友都提到了。冯泰内斯跟我们说，原来背的时候我没啥感觉，但后来每一次读都有满满的感动。 说的非常对啊，每次呢都会觉得看到这个成像那种先天下而忧 虑 忧虑感，但是我觉得半夜睡觉的时候就不太适合背这一篇了哈，第二天估计都起不来床的感觉哈。 是，还有 Bobby 跟我们提到了很多朋友的一个答案，就是来自朱自清的《荷塘月色》。朱自清的很多散文，除了像《荷塘月色》啊、《背影》啊，都是你知道要去全文背诵的。 是，小蛋壳今天被我们赋予了这个裁判的角色， 对 不对？对， 小学老师。 然后他第一次呢行使裁判权，就是对我刚才那篇课文说，哎，这篇课文我也没听过、啊。 你能再把那个课文的名字说一遍吗？我有点记不清， 有点忘了。 你新时代计算机时代的新四有青年是吗？ 四有新人之类的 啊，四有新人哈。 对对对， 你们小蛋壳是现在的语文老师，不能这么难为人家。 是是是， 来跟大家聊一聊最难忘的一篇中小学语文课文，依然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告诉我们。 当然呢，这个刚才说到的是这个最难忘的一篇中小学的课文，但是我们可能马上要关注到的是最近的端午小长假的相关的一些情况。根据国务院的办公厅的有关通知精神呢，今年的端午节的放假的调休时间是6月16号、6月17号以及6月18号三天啊，其中呢6月17号还是父亲节，所以呢今年的端午小长假你准备怎么规划自己的日程，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了哈。 那就不妨回家问问自己的老爹吧，老爹，今年父亲节你想怎么过呢？又住上端午小长假，大家如果有答案的话，也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来告诉我们。来听迪克牛仔和弦子，老爹。 亲爱的老爹，天都还没黑，照顾自己我早已学会，放心我不会喝醉。 嘿，亲爱的宝贝，饭吃饱了没？外面是个温暖的社会，小心点不要吃亏。 成就它固然可贵，工作可别太累，健康开心才更珍贵。 人生有太多是非，得用眼泪体会，但愿你能勇敢面对。吃饱了没？外面是个混乱的社会，小心点不要吃亏。 生活要有点趣味，时间偶尔浪费，不用担心我懂进退。 未来有红光明媚，也有事与愿违，有梦就别半途而废。

舍你，寂寞了两点半，决定上网寻找一点饭。对谁关着什么名，我心中比的你好着。今天星期几，冷战还继续，决定对是你说过爱情是小甜品。我在你那里，眼里我心里，这么多的不安定，爱怎么继续？讨厌爱上了你，被否定我存在意义，是时间与你让自我自己再虚惊下一。讨厌爱上了你，要我苦苦压抑委屈，为了在一起总是不在烂音乐，像在嘲笑我最近的恋爱不顺利。寂寞的两点半，决定上网寻找一点答案。对谁，管他是谁，总比跟你好谈。今天星期几，冷战还继续，决定为是你说过爱情是小甜品。 7:37，欢迎您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哎，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你刚刚那句怎么了？ 就是我想用一个弱起来感受一下这一段的感觉啊。 我以为你是上周去看了林俊杰的演唱会，现场呐喊的太大声了，今天嗓子哑了。 我也是去了呀，而且现场感觉到那个氛围确实啊太不一样了，你知道吗？就是行走的 CD 机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种 level 的感觉哈。 林俊杰的圣所巡回演唱会的北京站5月19号和20号连续两天晚上在北京开唱了。这次呢，他不仅演唱了像1000年以后啊，那些你很冒险的梦，可惜没如果，小酒窝，这些可以全场大合唱的歌曲，还带来了新专辑当中的一些新歌。 就伟大的渺小嘛，刚刚在金曲奖当中获得6项提名啊，当中有很多的歌曲，包括呢在钢琴台上弹唱的这个环节当中呢，首次把最赤壁就是那个抖音当中非常。 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 我怎么就没有这种灵机一动的好嗓音呢、 希望大家为我点赞，谢谢。 来，打call。 当然现场肯定是全场大合唱的。 是。 那现场到底有多嗨呢？我们来听听今天的早安 DJ 在线。 精彩的演出实况，热门的 Live House， 小众的文艺目的地，我们带你通通去体验。嘿，这里是早安音乐秀，早安 DJ 在线。 5月19号的北京，在粉丝的欢呼与尖叫声中， JJ 林俊杰用一首同名主题单曲《圣所》来打开了这一次巡回演唱会第八站的序幕。刚刚包揽了金曲奖六项大奖提名的 JJ 在现场心情大好，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演唱会当中，有清新的钢琴伴唱，连弹歌曲串烧。抖音大红大紫的片段和歌迷一起演唱。再次回到北京 ，JJ 想起了从业以来的经历以及和北京的独特联系。 好久不见，欢迎来到我的第八场圣所世界巡回演唱会。今年是我出道15年，我还记得第一次来到内地是一个人搭着飞机来到北京。我第一次人生第一次的这个歌友会呢，在内地的歌友会也是在北京办的。我的第一个歌友会是在这个新街口的 JJ 第一厅办的，纯粹巧合啊，真的是。15年后的今天，我把 JJ 第一厅带到了这里。 JJ 真的很调皮啊！当然呢，在这一次演出当中 ，David Foster 也前来助阵，特意挑选了他为 Celine Dion 打造的经典单曲《All by Myself》和 JJ 林俊杰一起合作。最终 JJ 林俊杰在这首《因你而在》当中结束了19号的第八场演出，想必正在收听早安音乐秀的你也感受到了这一次座无虚席的现场热情洋溢的3个小时的音乐之旅。早安 DJ 在线将继续追逐音乐，不忘初心，继续为大家送上最潮最硬的音乐现场，敬请期待。 前走，放手与薄茧的守候，枪林弹雨里不停留。以为前进等于自由，我们在逆流中搏斗，坦然失去，所以拥有。我乘着顺风来破浪，我背上命运的悬战，未知是种种。 作，我实现的是梦想，更是理想。 有智慧，有实力，我能驾驭更精彩的未来。 爱自由，爱驰骋，我将梦想化成前行的力量。 5月22日，关注2018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年度颁奖盛典，与梦想派同行，开启巅峰人生。 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官方微信订阅号。 小微企业接电一申请，二接电平均7天，零上门，零审批，零投资。国网北京电力优化营商环境，为您省时省力还省钱。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广告之前，我们感受到了林俊杰圣所演唱会的魅力啊！当然呢，有一票的铁杆粉丝也来到了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Mimosas 跟我们说，根本买不到票，好吗？虽然开了两场，所以林先生，下一次鸟巢了解一下。 是两场演唱会，我觉得林先生应该完全自己知道自己的音乐影响力了。就真的是很多的这个听友呢，是站在外面苦苦求一张票而不得，这种心情还是确实有点焦虑、焦急的啊。 还有阿杜的大丝瓜也说去了演唱会现场没买到票，你这个去演唱会现场买票的想法就很值得说一下好吗？ 就你 不能助长黄牛。 最关键的是，他可能觉得这次可能还是有些漏网之鱼嘛，带有些侥幸心理。 不可能，现场根本就是收不到票的哈，即使收得到，也千万不要去从黄牛手里买票， 哎， 保障自己的一个权益啊。 没错 啊。再来看看今天早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我最难忘的一篇中小学语文课文。小蛋壳呢是一个小学的语文老师，今天也是我们的特聘的这个观察员哈。他说呢，作为班主任加语文老师，一会儿啊我就得去看早读了，不能陪伴大家了。但是我认为今天的话题很有意义，作为老师，我也立志成为学生人生路上正确的引导者和影响者。 哎，说得好。 希望通过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语文经典课文，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那老师如果听到你们刚刚的一些印象深刻的片段，一定觉得非常的欣慰啊。所以在这里跟所有的同行们共勉。 是，同时呢，刚才我们还有这个小朋友也来上来给我们来朗诵了几段或者背诵了几段，我觉得能够看得出来这种氛围现在是越来越好了，是吧？慧清的说，我闺女小北4岁，刚才听到的也背诗了一首《别董大》哈。千里黄云白日熏，是吧？啊， 这首诗当中哈最有名的一句就是莫愁前路无知己， 天下谁人不识君。对， 是很多的朋友也都提到了这一首哈别董大。哎，所以说今天在这里还能找到很多的跟你背诵一样课文的朋友， 知己知己啊。 希望大家继续把最难忘的一篇中小学的语文课文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看看你都记得哪些。接下来要听一首新歌了，这是 Pharrell Williams 和 Camila Cabello 的新歌。 哎，这个组很有意思啊。 Said she wants somebody to break her own proper. Now she's so relentless, so nothing can stop her. Never left the city, but she swears she's a yardie. Because it's so awesome how she moves her body. She do the sangria wine, not the sangria wine. Move the side to side, front and behind. Sangria wine, not the sangria wine. Sangria wine, do the sangria wine. Yo sé que tú quieres mi cuerpo, y quieres controlar mi mente, y todo el mundo quiere ser dueño de ella, pero nadie puede. Honey says she wants somebody to break her own proper. Man, she's so relentless, so nothing can stop her. Never left the city, but she swears she's a yardie. Because it's so awesome how she moves her body. She do the sangria wine. The fruit at the top, top, top.In my yummy 这是我什么 break off proper Man she's so relentless so nothing can stop her Never left the city but she swears she's a yachty Cause she's so awesome how I move my body She bring the sangria wine The sangria wine Move it side to side Front and behind Sangria wine Sangria wine Sangria wine Do the sangria wine 好了，来听到的是来自于 Pharrell Williams 以及 Camilo Cabello 的新歌 Scenario Way， 有点 Reggae 雷鬼的这种感觉啊。 其实你听到 Pharrell Williams 一直在重复 Sangria Wine，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这是桑格利亚祭酒，这算是西班牙的一种果酒了哈。 是、啊、 就主要是用葡萄酒来做基酒，再加上当季的一些时令的水果浸泡，再加一些柠檬汽水或者朗姆啊、白兰地之类的来勾兑而成。 我最佩服你的就是学以致用，你知道吗？刚刚做了音乐早餐，现在就对所有的这种配方啊蜜料啊这些东西特别感兴趣。 不 人家只是说了一种酒而已，然后你现在研究特别深刻啊，感觉啊。 哎，那一男一女的对唱为什么要一直重复这个桑格利亚气酒呢、 嗯、 是因为有人呢把这种酒比作是危险的爱情、 啊、 所以你看也通过一男一女不断的这样之间的这种对唱啊来表达出这种对于感情用酒来比喻感情的这样一种感觉。 我觉得有的我们国家的编剧可以稍微学习一下了，人家一首三分钟的歌都能表现出危险的爱情，而我们有的时候一部影片都说不出来这么多东西，对不对哈？ 我们再来看看张碧晨，最近也是在北京举办了自己极光演唱会的发布会。 嗯，张碧晨透露呢，演唱会当中会有一些此前没有曝光过的专辑当中的一些新歌，也会呢在以前的大舞台当中演唱的歌曲再度来演绎，而且呢还会翻唱一些以前想唱但是还没有唱的歌曲，说白了就是想干嘛就干嘛，基本呢不受任何的限制哈。 主要也是唱功了得啊。 对， 张碧晨还透露呢自己会接下来参加一些真人秀的活动，那我觉得这还挺期待的，因为张碧晨好像几乎没怎么在真人秀当中看到过他、 嗯、 而且即使是上综艺节目也感觉有点畏首畏尾的， 给我的感觉就是唱歌了得但是呢这个演技就是畏首畏尾有点畏缩的感觉啊。 我们来听来自张碧晨的开往早晨的午夜，也希望在真人秀当中看到更真实更全面的一个他。 开往早晨的午夜，冲向拥抱的季节，我们别爱人那么狂野，不画边界的原野，愈合抱歉的感谢，恰好的一足够，无论你多温柔，曾想也那么黑， 这是青春。 张碧晨开往早晨的午夜，现在是开往早晨的早安音乐秀啊，开往中午了，我们已经是。 是，不仅是开往早晨了啊，而且呢，我觉得这首歌曲和张碧晨本身的风格好像大部分的歌曲的风格还有一点点的小区别，但我觉得驾驭的还挺不错的哈。 嗯，很展示唱功哈。 嗯， 今天早安音乐秀想跟大家聊一聊你印象最深刻的中小学的一句课文。嗯，一部课啊，不，一部一句、 嗯、都可以了，没关系，一篇课文或者是 一篇课文 当中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也是、OK、 哎呀，我终于找到了合适的量词，我语文老师应该哭晕在厕所了吧？已经。 关键今天这个话题正好跟语文有关系啊，是吧？ 这个头睡了一觉，跟我们说，哎，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莫上桑哈、嗯，这个行者见罗妇，少年见罗妇，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形容一个美女啊。他说：“自古邯郸出美女。”从这一篇文章当中就可以看得到了。 是，你看一篇好文章呢，对该地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怎么说呢？风土人情也会有一些介绍啊。例说呢，《桃花源记》啊，全文背诵，当时默写都默写疯了。晋太元中，这个 武陵人 捕鱼为 业，哎，这都是背诵过的，印象比较深刻。 是， 我算了解了，大家今天为什么基本上都提古文跟诗词，因为背过的印象深刻。 对， 没有背过的一些文章记忆就没有那么深了啊， 有道理啊。所以呢，你看那个小的时候我们去背过的一些文章会对你的整个人生经历产生多大的一些影响，对不对哈？ 嗯，更多的答案在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等着你。 这里是早安音乐秀，广告回来，音乐不断。 六一亲子去哪里？乐都港滑稽小丑节，魔术秀、泡泡秀、儿童舞台剧、小丑巡游，精彩无限，更有百余儿童品牌劲爆折扣等你来抢。不一样的儿童节就在乐多港。 5月24至27日 Music 北京，北京国际乐器展为八方领袖聚四海芳华，全球乐器的盛会，三元桥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懂品味，懂杰作，我实现的是梦想，更是理想。 有智慧，有实力，我能驾驭更精彩的未来。 爱自由，爱驰骋，我将梦想化成前行的力量。 5月22日，关注2018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年度颁奖盛典，与梦想派同行，开启巅峰人生。 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官方微信订阅号。 北京东，中冶兴隆新城红石郡，百万方生态之城，高铁直达，英伦都铎建筑纯熟配套，80至160平精装洋房小高层，400-688-998。 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新房证第2018002号。 我梦想出一张个人专辑， 我的梦想是跑完马拉松全程， 我梦想学会样业绩， 我的梦想是去非洲拍纪录片， 我梦想28岁前环游世界。 梦想有千万种，然而一辈子向往都不如一次前往。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愿与你一同用全新里程触及全新高度，我们的使命不只是陪您抵达，更是伴梦想着陆。 提问：办单位业务用什么卡更方便？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 回答正确，理由是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志 ATM 机上取现转账，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蔡胡营南路、莲石东路、西直门北大街、万泉河路以上路段进城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这就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会徽纪念金条吧？哪里买到的？ 当然是中国银行啦！作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银行合作伙伴，品质有保障，权威发声最靠谱。 08年奥运金条我错过了，这次可不能再错过冬奥了。 哎呦，那您可得抓紧了，有的稀缺产品全球仅2022套。

Running time。 你知道我们通常报一首歌的歌名的时候就会不带任何感情的，但兄弟我说你就忍不住，哎，来听萧敬腾兄弟我说、 这不就是我昨天的状态吗？因为他这首歌曲其实本来确实唱的也挺大汗淋漓的，就是感觉兄弟一起要在做点什么事情一样啊，而且特别语重心长的那种语气跟况味的感觉啊。 兄弟除了陪你在健身房里跑起来哈，还有合作，比如说你来写歌我来写词啊、你知道我最近在说谁啦？ 而且你说的这个人呢，感觉是关键时刻一定要出来拉一把兄弟的感觉，对不对啊？ 周杰伦之前发了一首新歌啊，但没想到呢这个一时激起千层浪，是因为这个歌词 爱的抱抱 出了大家， 哎呦，胸肌给你靠，对， 是，所以呢大批的粉丝就已经来到方文山的微博下面呼吁你快回来给我们杰伦写词吧。 是是是，然后5月19号中午呢，哎，很久不更新微博的方文山呢突然就更新微博，表示下半年呢将跟周杰伦合作推出一首新单曲。然后呢方文山呢也称呼周杰伦为周同学，他说跟周同学已经确认过了，今年下半年我们会有一首中国风创作的单曲来发表的，所以大家稍安勿躁啊。 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大家集体的这个呼吁起了作用，还是说他们俩本身就打算在下半年的时候推出一首中国风的歌曲啊。 是， 不过这个不爱我就拉倒哈，确实这个土味歌词是引发了强烈的吐槽。那希望方文山再度为周杰伦写词呢，方文山其实之前也就在微博当中回应过，他说其实写歌嘛放松听就好了，就是没事儿的，然后配上一个微笑的表情。 看来呢一切都尽在方文山的掌握之中，因为他3天之后就发表了马上要出新歌这样一个消息啊，所以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大可不必觉得哎呦出一首歌曲怎么就很恐慌，我喜欢的艺人是不是马上江郎才尽了，完全没有这种担心了啊。我觉得需要评断他的是一段时间总体的一个表现，而不是一首歌曲啊。 对，但是我们配合着不爱我就拉倒的词哈，再来听听看这个方文山之前给周杰伦写的词到底是什么水准。 哎呀，这个就差距太大了。爷爷泡的茶， 爷爷泡的茶，给了一种味道作家。爷爷泡的茶，品尝命运里的波澜。爷爷泡的茶，给了一种味道作家。爷爷泡的茶，口感味绝好。爷爷泡的茶，香果不二三句话。山中在地飘半年，从很久很久以前，我有一张清晰的脸，泉水深入。樟木树苗在上面，又记得那年，在一个雨天，那7岁的我躲在屋檐，却已经想起荡秋千。爷爷抽着烟，手扛着布衣斜插进身，全部穿了千年。那天我翻阅字典，查什么字眼形容一件事，难道有天边是否在海角对面？直到就是才知道，让我心酸。擦桌上抹的看见面，年份永远是3圈，心头的另一边。 Yeah.

yeah. But if you're gonna be someone or somebody just for fun, then do it to a heart that isn't mine. Breaking my heart， 再加上这一句就是他的歌名了。这是来自 Backstreet Boy。 我们上学的时候在听的时候还是后街男孩，现在应该是要叫做 Backstreet Uncles 了吧、 Uncles 后街叔叔们啊。 但是你看他们的歌曲还是与时俱进的加入了很多电音的流行元素。 是是 Don't go breaking my heart 啊！我如果你不跟我说的话，我一直以为是 Breaking my heart 继续温柔哦。 黑豹乐队又开始串场了是吗？ 是是是啊，很有意思的一种感觉。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哈，第71届法国的戛纳国际电影节前晚闭幕了。最终呢，日本导演市之愈和执导的新片《小偷家族》是摘得了最佳影片金棕榈的大奖啊。 嗯，还有美国著名导演斯派克里执导的电影《黑色党徒》是获得了评审团大奖。大家比较关注的啊，最佳男女演员，最佳男演员呢是由《犬舍惊魂》的主演马尔切洛·丰特获得的。那他也是意大利史上第9个戛纳电影节的最佳男演员获得者了。 嗯，另外呢，最佳女演员呢是由《小家伙》当中的萨马尔·叶斯利亚·莫娃来获得。而法国的新浪潮的代表人物让·吕克·格达尔的《影像之书》呢是获得了评审团增设的特别的金棕榈奖啊。 嗯，每一年戛纳国际电影节呢，大家比较关注的是红毯上哈，哪位女星的裙子比较漂亮，哎，妆化的比较好看。但其实呢，更多的还是要关注到影片本身，戛纳电影节来给我们贡献的新的片单。接下来你也有的看了。 是。你要知道，当年呢，在这戛纳当中一举斩获大奖的这个《霸王别姬》呢，是引起了很多人的这个共鸣啊。那现在呢，你刚才那句话，我觉得引起了我的一些深思。好久好像基本都是关注红毯，而没有关注影片本身了哈。 嗯，再回去重新刷一遍哈。 嗯、 昨天是520，好多人也借着这个浪漫的日子来表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庄心妍在520这一天推出的新歌，叫做《爱能有多好》。爱能有多好呢？去在歌中感受一下。

是喜欢听北京 Music Radio。 十点悉尼，十四点葫芦鲁鲁，十八点纽约，二十点里约热内卢，七点北京。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这个年岁有爱的人不追还斗嘴，显得般配，有时也为自己感到惭愧，穿的也不算贵，黑白灰尽量自卑，被自己往里推，动动嘴也能够累，总会被动吃亏，不防备甚至有罪，我现在又开始表现伤悲和承认理亏，人文和法规其实都算是有理想，这个年岁有爱的人不追还斗嘴，显得般配，有时也为自己感到惭愧，穿的也不算贵，黑白灰尽量自卑，被自己往里推，动动嘴也能够累，总会被动吃亏，不防备甚至有罪，我现在又开始表现伤悲和承认理亏，人文和法规其实都算是有理想， 有理想的各位行驶在上班的路上，今天是周一八点三十七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当然有理想的除了各位呢，还有参加我们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的各位选手们。5月30、5月23号啊，他们就将开启登顶之战了，也就是我们的决赛。 是33名过关斩将顺利晋级的广播新秀们将迎来了声音的巅峰对决，展示他们自己的声音和态度， 态度，全力发声去争夺冠军的宝座啊。 嗯，优秀的选手呢将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同事，也就是签约北京电台。那比赛的结果将会在5月23号现场就将揭晓了。 嗯， 大赛呢也将通过北京时间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了解大赛活动的一些详情。 特别要感谢到的是北京舒里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 嗯，祝福这33位优秀的选手啊都可以在比赛当中发挥出自己最高的水平。 嗯， 上周呢希望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就是我们最近在推荐的这些大热的综艺 热推啊，创造101对不对哈、啊、 是。那其实在节目录制的前一天，所有选手才刚刚经历了淘汰生存，其实大家心态都有一些变化， 也就101进55的那个单元嘛。实际上确实在那一场比赛当中呢，大家觉得这赛制好像感觉还是比较残酷，因为你把这些人都喘一块喘了2个月，互相已经很有感情、嗯、突然让他们一朝分离的感觉啊。 对，但是在上周六的这个新更新的这一期当中呢，却遇到了一个突发的状况。 嗯， 就是他们在抢歌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了一个接力的赛跑。 对， 但中途呢有一位他们的选手是摔倒了、 嗯、 对，摔倒了之后呢，但是旁边在跑的这些朋友却没有过去扶起他们、 嗯、 所以这算是塑料姐妹情吧。黄子韬又开始发飙了又开始批评了。 对， 对，毛巾呢 啊人都哪儿去了？ 那这个毛巾没什么关系，他是摔了稿子就走了哈。 是， 但是选手们也觉得很委屈，因为觉得每个人的出发点不同，他们觉得自己其实也是在背负着团队的希望，不希望因为自己让自己组损失了这个优势。 嗯， 所以呢，为了应对这个突发状况，节目组做了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 是， 他们请来了以情商高著称的马东来给选手们上了一节特殊的课。 嗯，马东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也是提起了宋柯那句话，他说的特别好，他说梦想呢不是在这里用来实现的，而是在用来这里要用来调整的。 对，而是在这里被用来调整的。其实你仔细想，这句话当中有很深刻的含义。 是， 而且这句话呢是宋柯在15年前啊是在超女的这个舞台上去讲的。 没错， 其实道理过了这么多年还依然适用。而我觉得全场最感动我的就是少女们把一份特殊的礼物送给了马东。 嗯， 就是一个象征着最高级别荣誉的粉色的一件衣服，然后上面贴着米味传媒马东， 马东东、 哎、马东东、哎、 马东东啊。然后 很可爱，少女心爆棚。 是，然后呢少女们呢用这样的方式呢感谢了马老师给他们上了一节这样的一节情商课，也是重新想了想那天他们那件事情。虽然我觉得算是有争议啊、 嗯、 就是大家可能各自有各自的立场和一些角度观点，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觉得黄子韬一句话说的是对的，就是在这里其实比拼的不光是才艺， 是 更多的是做人的一些道理哈。 嗯，那101女孩呢在本周迎来了新的任务，专业方向的考核，他们将按照唱作、声乐和舞蹈三大领域重新组队、 嗯、 以求在第二次竞演当中获得女团创始人们的 Pink。 嗯， 闪亮亮哈，马东东、郭鹏鹏，接下来要给你推荐一首让你想起初恋的歌曲，这也基本上算是哇我觉得整场舞台上冒着最粉红色泡泡的一次演出了， 是也是吴宣瑜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展示啊。 来自吴宣瑜战队的我又初恋了。 自从爱里离开就像是心被切一块切一块，下次真的 冒着粉红色泡泡的我又初恋了，这是来自女团创造101当中第一次公演吴宣仪战队的一个表演曲目。 但是你知道吗，其实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输掉了哈、所以呢吴宣仪这个特别粉红泡泡的这个歌曲当中没有给他带来更多的一些优势啊。但是我觉得吴宣仪在这一次的公演之后，他还是拿到了票王的位置，最终登上了第一名的宝座啊。 嗯，坐在了这个是封顶的这个位置哈，期待他们接下来有更好的表现。 哎， 想带大家一起去旅行，接下来我们来到的这一站呢是来自美国的一个旅馆。这个旅馆为什么单独拎出来跟大家说一说啊、它有110套客房，但是每个客房都长得不一样。 对，110套哇，把这刚才那101个少女塞进去还有 多9间、那就留给郭鹏鹏一间吧，另外一间留给马东东。 哇，太棒了啊，来看看其他的这些有什么。但我估计看完之后这101个姑娘不见得想住啊。第一个是洞穴人的客房，带有原始气息，天花板和墙壁和地板呢用不规则的岩石垒成的，台灯罩呢是用斑马纹来装饰的啊。 嗯，这110套客房呢每套都有不同的装修主题哈。 对， 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洞穴的客房，还有幸运石头房，听名字呢就知道同样是走原始路线，但是是装饰是明显不同的。 对， 就靠床的墙壁是用天然大石块垒成的，而地毯沙发罩啊靠垫啊都采用相同的兽皮纹的图案，所以整个风格呢相比刚刚你提到的第一个客房要柔和一些， 有点回到石器时代的感觉啊。然后呢接下来这个呢是新娘瀑布房，哎，有点意思啊。这个装修的灵感呢是来自于美国的约塞米蒂的国家公园的著名景点新娘面纱瀑布啊。 嗯，接下来呢还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客房，这个客房很有意思，叫做还剩什么房。还剩什么房呢其实也是这个酒店当中最特别的一套房。 嗯， 你听这个名字啊，就是其实它是用装修其他客房之后剩余的材料来装修的。 嗯， 比如说哎我还剩了点粉色漆，那墙面就刷成粉色的，地毯呢就是用几块颜色完全不搭调的边角料来拼接而成的。 那这种房子我觉得它应该叫打折房吧，你都用剩下的东西给大家了，你还不得打点折扣吗？ 哎，我们贵着呢，还剩什么房？这是唯一的一间特色房啊。 嗯， 这个马东纳客栈呢是由建筑商马东纳夫妇创建的，现在已经成为了当地的一些地标性建筑，不少人去那里不为了住宿，只为了参观和拍照。 怪不得你要给马东留一间的马东纳客栈啊，马东老师绝对会非常喜欢的。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刘瑞琦的《房间》。 一天闭上眼，如果这一切重演，我不会变。小而温馨的空间，因为有你在身边，就不再感觉到害怕踏不走向前。一点一月一起迎面，想不想永远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接着数 来自刘瑞琦的房间。8:49，我们来看看大家今天跟我们的互动话题。我最难忘的一篇中小学的语文课文。 嗯， 我觉得很多人都是从中小学的语文课文当中来认识和感知这个世界的。 对， 也从此培养了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和行为习惯。 然后人生的这个语文高峰就留在了中小学哈、 语文高峰， 对， 不只是语文高峰了，数学、英语高峰基本上也都留在那个时候了。 还有科学知识的高峰啊。 西门烟树跟我们说，最难忘的是白居易的《琵琶行》，现在还能够记得一大半。你像大珠小珠落玉盘的这个形象生动哈， 写得好、啊、 还有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意境，以及春江花朝秋月夜的风景都是特别喜欢的。 对， 也因为这篇课文呢喜欢上了琵琶，买了一整套的琵琶大全。 嗯，我还以为你最后把这琵琶都能弹出来，什么十面埋伏之类的哈，那就厉害了啊。周敏呢说，印象最深的是一个粗大的瓷碗，讲的是赵一曼的故事啊。课文当中提到了一碗高粱米和一碗野菜粥，当时觉得哎呦这一定非常非常好吃，这么多年呢一想到这个就觉得想尝一口高粱米饭和野菜的感觉啊。 想一想啊，当时上课一定是第四节课肚子饿得咕咕叫了。你看这个革命烈士啊，当时就是生活不好，高粱米饭和野菜粥都已经把你能馋成这个样子， 是， 所以名字也都改成了淘米啊，淘一些高粱米饭来吃。还有呢，招财喵喵跟我们说，提到了少年闰土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嗯， 多有意思呀、啊！好多事儿呢，我们不能亲自体会，但是可以从作家的笔下当中感觉到妙趣丛生。 都是鲁迅的原著啊。另外呢，赵二丫呢说《岳阳楼记》，庆历四年春，巴拉巴拉的。当时是初中，语文老师特别严厉，要求我们一分钟背诵《岳阳楼记》，所以现在还得记忆深刻。但是你记得这么深刻，后面怎么来了一句巴拉巴拉的啊？怎么也来两句嘛，对不对？ 打字比较累嘛，不要戳穿大家了。 对， 今天通过和各位的互动呢，也是回顾了自己语文高峰时期的一些状况哈。 对， 当然除了当时需要背诵的记忆比较深刻的，还有一些呢就是给你留下过比较大变化的。比如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 哦、 真的是从那一篇文章开始，我就去买了三毛全集，整个读完了之后，对世界开始从作家的笔下好像跟着他周游了一遍一样。 嗯，那所以说这个也会影响到一些人的观点嘛。但是我记得撒哈拉的故事应该是课外篇节选吧。 对，课外篇呢、 哦、 你知道学有余力的人就是什么都会看呢。 哦，原来学霸学霸，佩服佩服啊。像我呢，记忆力比较深刻的文章呢，除了刚才一开始提到那一篇四有新人之类的啊， 嗯， 其他呢就是我记得还是我觉得出师表啊或者赤壁赋这样的一些文章我会比较深刻一点啊， 是背的比较深刻哈。最后来提醒大家，今天呢本身还是有一场小雨的，那由于雨水打压气温，今天的气温也比较低迷。 嗯， 今天的最高气温只有18度，所以大家需要注意一下了， 是 随时的增减衣物防止感冒。 嗯，但是呢周三最高气温就回升到28度，周四呢一开始又飙到30度以上了，所以最近的这个气温是起伏很大的，一会儿30度一会儿20度，大家要随时注意增添衣物来防止一下感冒啊。 最后送给大家的一首歌来自林宥嘉的背影，也来呼应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互动题目啊。很多朋友都提到了是朱自清的背影，特别是买橘子的那个梗火了之后， 是 大家就记忆更深刻了。 对， 我是鲸鱼， 我是郭鹏，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为您送上的汽车音乐会，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见了各位。 三公分阳光，三公分空气，堵在眼前像一面玻璃，挡住了你表情，剩下只有脚印。